来自非洲的姑娘，行走上万千米的东方，背着行囊寻找我梦想，那是龙的故乡。嘴里的人全部善良，所有微笑挂脸庞，嘴里笑话大大方方，听说最会心疼姑娘。 当我遇到钟情的 叫唱大戏，老外穿上绣花的嫁衣，看那有些害羞的表情，千里姻缘如此甜蜜。 我是来自非洲的姑娘，行走上万千米的东方，背着行囊寻找我梦想，那是龙的故乡。嘴里的人全部善良，所有微笑挂脸庞，嘴里笑话大大方方，听说最会心疼姑娘。 遇到钟情的 爱情的勇气。